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23集，石柱之上。看着那几个健壮男子气势汹汹的样子，四周围观的人群面面相觑，终究还是没人敢站出来和他们抢名额。而那名挨打的年轻男子虽然愤愤不平，但也无奈不是对方的对手，便只能忍气吞声地退到了后头。 我看呀，这鲤鱼老要吃瘪了。 陆星月望了眼前方的刀疤男等人，随即悄悄凑近江瑶的耳边小声说道， 那几个家伙怕是根本没打算用肾做交易。哎，此话当真？ 江瑶微微一愣问道。 哼，那当然，我陆星月怎么说都是在地下江湖里从小混到大的，一看那些家伙的眼神，我就知道他们肚子里在打什么坏主意。 陆星月撇撇嘴说道， 依我看呀，他们应该是打算骗完鲤鱼老的内丹鳞片，并被带着离开这里之后再翻脸不认账。毕竟那时候内丹鳞片也拿到了，人也逃出来了，主动权可都在他们手上。可是那么明显的事，既然你都能看出来，那千年鲤鱼精不该看不出啊。但我看他好像倒也没啥意义。 江瑶转头看向前方的胖老头，发现对方已经开始按照约定幻化出四片金色鳞片，并用法术将鳞片一个一个植入了那四名健壮男子体内。 我总觉得这事儿哪里不太对劲。 江瑶微微眯起眼说道， 哎，随便他们黑吃黑吧，反正两边都不是什么好货色，我们现在该考虑的是怎么尽快离开这里。 陆星月嘀咕着，仰着头顺着高耸的赤色石柱望向锈红色的天际，却只见那石柱顶端被淹没在了浓厚的云层之中，根本望不见顶。而那云层内部则不断翻滚着阵阵红色闪电与雷鸣，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激烈。不知是否是因为空间崩塌已近在眼前的缘故。 好了，现在老夫已经把内丹鳞片都植入了你们体内，这下你们该放心了吧。 正想着，胖老头的声音再次从前方响了起来。陆星月收回视线，重新看向前方众人，发现那胖老头的施法已然完成。 嘿嘿嘿嘿嘿，果然前年内丹的力量就是不一样。 刀疤男子兴奋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感觉有股力量正从体内源源不断地迸发而出，这让他整个人都处于极其亢奋的状态。而那另外三个健壮男子的样子也是如出一辙。 既然都准备好了，那就赶紧出发吧。 刀疤男子嚷嚷着，随即便与其他三人坐上了胖老头的飞沙。在盘桓了一圈后，那载着四人一妖的薄纱便咻的一声直冲云霄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朝着赤色石柱的顶部迅速飞去。凛冽的寒风呼啸在刀疤男子四人的耳畔，在那薄纱的带动下，一行人离地面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，空气也变得越来越稀薄。只是那四人非但没有丝毫不安，反而流露着异样的兴奋，像是被打了兴奋剂似的。 嘿嘿，看吧，只要不碰到这石柱，那石枪就蹦不出来，咱们马上就会成为第一批，不，应该也是唯一一批从这鬼地方出去的人。 刀疤男子望着边上毫无动静的赤色石柱，脸上挂着克制不住的疯狂。 至于下面那帮家伙，死了最好，这次的鬼市上可是会拍卖镇魂石， 要是现场没其他竞拍的家伙，这东西就是我的了，嘿嘿。 胖老头瞥了眼刀疤男那副洋洋自得的样子，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将视线有意无意地抚过底下那条薄纱上，嘴角微微勾了勾。飘渺的云雾盘桓在四周，暗涌的雷云不断在天际翻滚，随着一行人位置的不断攀升，下方的景致也变得模糊不清了起来。而在雷鸣之下，那道承载着众人的薄纱也似乎受到了些许影响，在产生颠簸的同时，飞行速度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慢。 喂，李玉老，你这薄纱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越来越慢了？ 似乎总算是察觉到了某些不对劲，刀疤男不满地转向了胖老头，扯着嗓子嚷嚷道： 不必大惊小怪，这飞沙本就是通过老夫的妖力驱动的，妖力消耗多了，速度慢了也是正常的嘛。 胖老头捻着胡子，倒是对此等情况丝毫不感到意外。 可现在离顶上不知道还有多远，要是到时候还没飞上去，你这鲤鱼老的妖力先消耗完了怎么办？ 边上另一名健硕男子担忧地望着石柱上方，却见那赤色石柱的顶部依然遥遥无期，完全望不见尽头的样子。 就是，你当初可是说好要带我们出去的，现在咱们四个可是把命都交到你手里了，可别出尔反尔啊。 其他两人也是顿觉情况有异，连忙追问道： 你们再着急，老夫也不可能有其他办法，要是你们不信老夫，可以自己下去。 胖老头看着那脸色大变的四人，淡然说道： 开什么玩笑，都飞到这里了，要我们怎么下去？ 刀疤男子一把上前揪住了胖老头的衣领，大声吼道： 你老头诓我是吧？信不信老子把你扔下去？ 嘿嘿，要是把老夫扔下去了，你们也得跟老夫一起陪葬，这飞沙可少不了老夫的妖力操纵。 胖老头冷笑道： 你。 刀疤男愤恨不已，却也只能徒劳地瞪着眼，老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 不过老夫既然敢坐上这飞沙，对现在这情况也并非没有准备。 胖老头悠哉悠哉地说着，忽然话锋一转： 你有办法解决？ 刀疤男一听赶紧问道： 那当然，既然这飞沙变慢的原因是老夫的妖力不足，那么只要老夫能补充妖力，自然就能维持飞沙的运作。 胖老头拍开了刀疤男的手，抬头望向面前的四个健壮男子： 补充妖力？现在就咱们几个，你是打算从哪儿？ 话没说完，那刀疤男子脸色忽然猛地一僵，他颤抖着低下头，发现自己的腹腔内正闪烁着一枚拳头大小的金色光点，而随着这光点的律动，他感到自己体内的能量在急剧消失，仿佛被那光点源源不断地抽取掉了一般。 你们以为我真是为了你们那几颗肾脏才特意拿出内丹鳞片的吗？ 胖老头冷笑着伸出手，将手指对准了面如菜色浑身僵硬的四人。 有件事老夫好像忘记说了，老夫的内丹可是靠着吸收外部能量进行修炼的，而且就算不在老夫体内，也照样可以按照老夫的意志继续运作。 你把我们当成…… 刀疤男子瞪大了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喉咙像是被扼住一般说不出话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四人的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萎缩。 而随着他们几个身体的枯萎，那张原本逐渐透明的飞沙顿时像是被灌注了能量似的，开始加速向着赤色石柱上方盘旋而去。 没错，你们这些人只不过被老夫当成了补充妖力的粮食罢了。 胖老头抬头看着雷云翻滚的锈红色天空，咧着嘴角扭曲地大笑着， 老夫要的不是你们的肾脏，而是你们的命。 四具干枯的尸体无力地倒在了胖老头的脚边，胖老头冷冷瞥了眼脚下刀疤男等人的尸首，伸手轻轻一挥，只见四枚金色鳞片从四人的尸体里飘然而出，重新汇聚到了老头的手中。 哼，想算计老夫，你们还差个几千年呢。 胖老头睥睨地轻哼一声，抬脚便将那四具干尸踹下了飞沙。那可悲的四人就在这转瞬之间坠入云雾，再也看不到踪影。 四个成年人类的生命能量看来是足够了。 胖老头满意地看着脚下那张恢复动力的飞沙，脸上浮现出一丝兴奋与贪婪。他抬起头再次望向边上那根直冲天际的赤色石柱，发现或许是因为冲破了云层的关系，周边的乌云已逐渐稀薄并消散而去。很快他便瞧见那一成不变的石柱上空似乎出现了一团黑影，在飞行了那么长时间之后，终点总算悄然临近。 是出口吗？嘿嘿，老夫总算可以出去了。 胖老头咧嘴大笑着，他迫不及待地加大了法力，驱使脚下的飞沙朝着上方黑影急冲而去。然而就在那堆黑影越来越清晰的同时，那胖老头脸上的笑意却忽然凝固住了。他看到了一群倒悬于天际的人影正仰着脑袋死死地盯着他看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胖老头猛地睁大了眼，脸部肌肉因惊恐而剧烈颤抖着。因为他发现那堆倒挂在天空中的黑影不是别人，正是本应留在石柱底部的陆星月等人。 哎，你们看那鲤鱼佬怎么忽然冲下来了？ 刚刚才掉下来四具干尸，这次轮到那老头了。 不过这胖老头的样子怎么有点奇怪，他干嘛倒挂在那纱巾上面？ 赤色石柱底部的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上空那道急速下坠的飞沙，完全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而江瑶看着飞沙上胖老头那惊慌失措的举动，忽然萌生了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。 为什么又回到了原地？这不可能。 胖老头惊恐地嘶吼着，手忙脚乱地想要停住脚下的飞沙，却发现那飞沙周身开始散溢着点点能量微光，急速流逝的法力被抽离至半空，逐渐被那锈红色的天空所吞没。 不，停下，老夫还不想死。 不好，他要摔下来了。 江瑶脸色一变，连忙脱口大喊，但却为时已晚。四散的尘土在剧烈的冲击下漫天飞起，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胖老头的身躯如炮弹一般砸进了地面，四分五裂的躯体诡异地抽搐着，很快便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归于沉寂，再无声息。